第55集。在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就到了北山之巅，山上十分热闹，竟然是西式婚礼，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停机坪，我们的直升飞机就停在那里。没错，我们又动用了长生集团的直升飞机。乌贤禅受了重伤，甚至连人形都难以维持，想来刚才找五月要那200块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还好毕氏也有长生旗下的子公司，恰巧是做运输的，把我们送来了。在临走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大方的把那200块钱给了机长做小费，而人家显然是没有把那200块钱放在眼里，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委婉地说道：“ 您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完全可以说出来，我们会尽力为你解决，不必这样，明先生。” 于是我又把钱收了起来，颐指气使地说道：“随时等我的电话来接我们，去吧。”机场这才点了点头，行了个礼，走掉了。乌贤禅跟五月行动不便，那么这次活动就由我来执行，想一想还有点小兴奋呢。留下了猫跟鱼互相照料，我拿着装着五月媚骨的小瓶子走向了婚礼现场。我穿着一身西装，看着比新郎还要像新郎。婚礼此时此刻尚未开始，新娘子穿着一身漂亮白纱，皮肤是健康的巧克力色，长相十分明艳，看着像是混血儿。身边站着的新郎满脸的心事重重，看着不太开心，但仍然绅士地站在他的身边配合着拍照。新郎皮肤白皙，眸色与发色都是浓郁的黑色，像是上好的化开的墨汁，不像旁人是红头发，我便知道那是凤凰。他看着就像是被五月爱着的样子，长相很东方的帅气，又有不同于旁人的发色。仪式环节尚未开始，新人还在接受着周围人的祝福。我急步走上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露出了一个笑脸：“啊，好久不见啊，成亲了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来来来，带着我四处转一转，你们凤凰的地盘真漂亮啊。”说着话，我拉着他往外走，想来他不想跟新娘子站在一起，也没挣扎，就跟着我走了。我把他拉到四下无人的冰山角落，仔细地打量着他，他在自己的地盘，显然无所畏惧，都跟着我走了，这才想起来问我是谁。 你是哪位？ 你倒也无需知道我是谁。你记不记得五月？他明显晃了一下，而后抬手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，面色不太好，喃喃自语道：“ 五月。五月，五月如何了？ 你爱你的妻子吗？”我又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茫然地看向我：“ 我爱我的妻子吗？我应当爱我的妻子。 倘若不应当，你只需要扪心自问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摇了摇头：“ 我们凤凰一族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应当爱我的妻子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何故苦苦挑拨于我们？” 妈的，我骂了一句，伸手捏住他的脸颊，趁着他没有防备，将手中的媚骨倒入他的口中，强迫他吞下。自欺欺人，不他娘的可取啊！ 是。 他趴在地上干呕了半天，终于无力地躺在了地上。他躺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双目失神地看着碧蓝的天空，忽然顺着眼角流下两滴泪来。他自顾自地说道：“ 是了，是了，五月。五月，他在等我，在等我。我们说好去找毛大人，我准备了一箱金子，想让毛大人成全我们。是吗？五月，五月， 五月。 我竖起了耳朵，想听一听金子在哪，他却不肯再多说，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五月的名字。嗯，我懂了，不光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啊，凤凰的本质也是复读机。他说着说着，忽然一咕噜爬起身来，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，一边走一边将礼服脱了下来。等走回婚礼现场，已然脱得不剩什么了，当着众目睽睽的面，对着新娘说了一声抱歉，就化身成为一只纯黑色的凤凰，冲天而去。现场一片哗然，只有新娘子淡然无比，她摘下头纱看向了我，用嗔怪的语气说道： 你怎么才来呀？ 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我错愕地看着她，我只是本无辜地说，我啥也不知道啊，大姐。我身后传来一声笑，听着也有些耳熟。 嗨，谁知道他们这么慢啊？大哥飞走了，咱们也走吧。 我转过身去，是那天那个来送金子的红发少年，他看着我笑了笑。 明先生，你们来得真晚啊。 我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也笑了笑。还行吧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百年好合啊，百年好合。他们就也变成两只凤凰飞走了。一天之中看了这么多只鸟，我还有些不习惯，揉了揉眼睛，惊觉四周没有了声音。于是我回头看了看，一对怒气冲冲穿着凤纹红袍的夫妇携手而来，站在我的面前。您好。我礼貌地点了点头，又警惕地往后退了退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男人怒吼道。 有什么事儿？我两个儿子都被你放跑了，一个爱上一条鱼，一个爱上自己的准嫂嫂，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 我谨慎地回答。要真算起来的话，我应该是一本书，更准确来说呢，我应该是一本黄色的书，但也不是全部，我应该是最精华最少见的部分。毕竟那么多目录就只有我成精了，我肯定是精华又少见的吧。男人被我的言论惊呆了，气得直捂脑袋。 不知羞耻，实在是不知羞耻。你没有爹娘吗？没人教你吗？啊，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拆人婚姻的破坏人家庭的事儿？ 我指了指天，正常来说呢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我又指了指地，这就是我的母亲。我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本老黄历，我这么说都是抬举天地了。 你 男人气得团团转，双手颤抖着，似乎想打我，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我看着他旁边的夫人倒是挺淡定的，就在一边看着也不说话，看见我在打量他，还对着我友善地笑了笑。 林先生久仰大名。 不敢当不敢当，我怕又遇见什么故人，连忙说道。之前的事儿我都忘了，我现在也只不过是本书而已。 您谦虚了，今日来就是为了我那两个逆子？ 倒也不是，是为了其中的一个。我诚实地回答道。 好说，但您总归也放走了两个，不是吗？ 买一赠一。我试着耍嘴皮子。 不必如此拘谨，若真说起来，你我也算有过一段缘分。 凤夫人看向了我，眼中尽是慈爱。我茫然极了，不明白这慈爱是从何处而来。 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这做娘的，孩子能快乐就好，我也不要求那么多，只有一件事儿，还希望明先生代为转达。 您请讲。我连忙应了。 我儿子们跑了，还希望明先生代为转达，请他们给我带个孙子回来。 我摸了摸鼻尖， 您二儿子还好说，大儿子我觉得够呛了，对不起。凤夫人看穿了我的窘迫，笑了起来。 人鱼族是古老又神秘的种族，机缘到了就会有，还希望明先生代为转达。 他连说三次代为转达，我只好咽下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往后退了退，凤夫人拉住了我的手。 还有一些小事儿，我有些东西想给明先生看看，请。